第57集，把胃吐空之后，人才好受一些。许苏漫无目的地走，穿过一片低矮的平房，再往前走，视线豁然开阔。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霓虹琳琅，描绘出一座城在奋进中的野蛮姿态。许苏试着劝自己，只是一个案子而已。庞律师声名大噪，韩律师跟着沾光，徐凌、程烟报仇雪恨，邹杰那龟孙子死了老婆也算遭了报应，就连不是律师的自己也尝到了胜诉的甜头，重拾起当律师的信心，结果都是好的。何况受害人咄咄逼人本就具有过错，也就受害人枉死的奶奶瞅着冤枉了些，可老太太一把年纪还舞刀弄枪泼辣得很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好鸟。许苏发现，这么想的自己与那位一直让他看不顺眼的傅大律师没有本质区别。许苏不知不觉就晃到了马路中央，眼见一个大活人突然闯入视线，一个正准备踩油门过绿灯的司机吓得脸绿油胜绿灯，惊恐应对。万幸刹车踩得及时，只差一点儿，就得让许苏的肉身亲吻沉重的钢铁。车停了，司机惊魂未定，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，处在他车前的那个年轻人居然自己倒了。人这生物不愧是群居动物，哪有热闹爱往哪凑。原本人影寥寥的街上突然就围拢而来一群人，个个都想凑这场车祸的热闹。司机是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中年男人，囊中票子无几，哭丧着一张皴如树皮的脸，一边指着倒在地上的许苏，一边指天指地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撞到他。众人报了警，把人送了医，一通检查下来，许苏身上没有车祸导致的外伤，也暂无明显酒精中毒的症状，仿佛就是一顿大酒真的喝高了。接诊的医生乐了，觉得这小伙子挺新鲜，被人七手八脚的抬进医院，一路折腾竟也没醒，感情是心眼太宽，直接奔医院睡觉来。许苏被安排打上点滴，同时医院方面试图联系他的家属，翻着他的手机看了一圈，没找到父亲母亲，最亲近的称呼是叔叔，便给那个叔叔打去了电话。在晚些时候，病房里的许苏自己醒了，一睁眼便觉头疼喉燥，胃部灼烧感强烈，阵阵锐痛针一般的往他骨头里扎，点滴还剩小半瓶，许苏巴巴地盯着头顶上方的天花板，试图回忆起晕倒前发生的事。他想起老实巴交的韩建，想起洋洋自得的庞胜男，想起瞿玲嘴角的那抹怪笑。他一下子从病床上惊坐而起，冷汗阴透后背，吓出来的。许苏茫然地四下打量，可能是由于医院床位紧张，急诊病房内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病人，个个面容扭曲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。许苏毫无疑问是其中最精神的一个。听见外头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，低沉醇厚，许苏赶忙又躺回床上，掀被子将自己的脑袋闷了进去。 麻烦了。 傅云宪与一位值班的女医生先后进入病房，在一众伤兵残将中一眼看见许苏。许苏当然知道是谁来了，傅云宪的嗓音太过动听别致，字正腔圆，新闻主播的范儿十足。许苏拧着眉头紧闭着眼，一脸憋尿似的痛苦模样，俨然戏太足装得太过。傅云宪知道人无大碍，二话没说直接把他从病床上拖起来，一把扯了他手背上的针管。 哎呦疼！ 许苏再装不下去，呲牙咧嘴地喊起来。 傅云仙，你干什么呀？老子病着呢。 闭嘴，赶紧出院。 傅云宪起身就走，大步如风，一点没给许苏偷懒赖床的机会。凌晨三点，傅云宪还亲自开车来医院接他，倒惹得许苏不太好意思。两人屡屡为了一个称呼不欢而散，他只能刻意躲着他，避着他，画出楚河汉界，一副要与对方生分的架势。傅云宪开了车门，把许苏扔进车后座，自己坐进驾驶座，取了支烟叼进嘴里，掏打火机点燃。车在夜色中穿行，一路无阻。傅云宪一边抽烟一边驾驶，也不问许苏发生什么，只偶尔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他一眼，威严而沉默。对这目光，许苏既避着又迎着，傅云宪看他时，他便扭头躲开，傅云宪不看他时，他又情不自禁地自己偷偷一瞥，手掌在摔倒时蹭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破了。这会儿看着皮破肉绽，倒不显脏。许苏摊着双手，借一缕月光细细打量，大概是院方消过毒了，泔水的异味已被一种医院独有的气味取代，确实是干净的。然而他喃喃自语， 为什么还是那么脏呢？ 一阵铃声适时响了，许苏听出那是自己的手机铃声。他的手机被医院交给了傅云宪，眼下正收在傅云宪的西装兜里。傅云宪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来电号码，摁下了扩音键，扔在了操作台上。那头的韩健不知是谁接了电话，噼里啪啦地说开了，说自己跟老庞挺担心他，上个厕所的功夫人就跑了，问老曲怎么回事，他也默不作声。前面打了一个电话，接电话的人说你人在医院，可把他们给吓死了。这回主要是为了庆祝老曲沉冤昭雪，重获新生，可别乐极生悲，让他出什么事情。听见瞿玲的名字，许苏的脸明显一抽，如此剧烈的表情变化不可能逃过傅云宪的眼睛。傅云宪朝许苏瞥去一眼，许苏的心又跟着狠狠一跳，忙转过头怯怯地避开对方的视线。韩健连着问了两遍， 许苏你没事吧？ 傅云宪回答韩健， 没事，在我这里。 韩健努力甄别这个声音，听出是傅云宪，这才放宽了心。挂了电话，傅云宪终于开口问许苏， 怎么回事？ 许苏抿着嘴唇表示自己不想回答。 你要不说我就猜了。 傅云宪把烟浸灭在车载烟灰缸里，又朝后视镜望去一眼， 跟你的那个同学瞿玲有关。 我说， 生怕从对方嘴里听见什么更骇人的消息，许苏赶忙自己交代。 老同学聚一聚，徐林跟我聊了聊他的案子。 傅云宪面无表情，打方向盘转弯。 这不就是你要的正义吗？ 许苏从这话里听出嘲讽的意思，突然起疑道，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？ 傅云宪仍然面无表情，淡淡地问， 知道什么？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 林林总总的刑事案件，形形色色的当事人，早些年高强度办案，傅云宪过的桥比他许苏吃的米还多。区区一桩瞿玲案，他应该早已洞悉一切真相，许苏醍醐灌顶。